一。叶修这话问完以后，居然真的有人打一了。围观的选手大多就是看热闹，看到有人真的掺和，当然喜闻乐见。不过这个打一的人分量未免有点太大了吧。很多选手已经目瞪口呆，这些个大神联手刷副本，那会是什么景象？ 你一个人来还是全队来啊？ 叶修却是特别从容地回应着。 全队。 来人答道。 那正好一家十个人。 哪个本？ 猎鹰群山的吧。 叛军先锋营。 貌似就是这个。 游戏里联系。 好。 话毕，两人就一同潜水了，留下一堆选手在这儿目瞪口呆，瞻仰方才两位大神的对话记录。叶秋、王杰西，君莫笑，王不留行。刷副本没什么大不了，现在职业选手都在刷，只是两个大神居然要凑一起合力刷，这事想想都觉得特别疯狂。 20人团本出发。 叶修结束了群里聊天后，立刻招呼队员们。 20人？我们哪有那么多人啊？ 武晨疑惑地问了问。 和微草战队拼个20个团出来。 咣！ 也不知是什么动静，反正有人不淡定了。大家顺着声音来源看去，看到的是一向认真谨慎、从来不会有出格举动的乔一帆。离开微草已经快半年了，而乔一帆在微草的日子一共也不过是一年，但是这一年想要轻易的忘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最初被微草战队选中时的兴奋，刚入队时对队中诸位前辈的仰慕，和高英杰的友谊，一直没什么表现机会的处境，还有因此产生的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乔一帆在微草是透明不假，或许别人完全想不起他这一年在微草做过什么，但是对他自己来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现在他已经离开了微草，准确地说是微草放弃了他，但对微草战队乔一帆也没有什么怨念。微草战队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比他出色，这是事实，只不过努力提前自己，又有一天和微草的人一起站在比赛席上，让他们刮目相看一下，这点心气儿，乔一帆终归还是有的。对于这样的情景，他时不时也会有点小幻想。不过他可从来没有幻想过和微草的第一次碰面居然会是在网游中的副本团队中，跟着眼前这位大神混，实在需要始终做好准备，迎接一些出人意表的事来。乔一帆是因为一些自己私人的事情感慨万千，但换武晨就是纯粹为一个转眼间居然就把微草战队的人拉来一起下20人本感到诧异了。和那职业选手群里的大多数人想法一致，武晨觉得这真有点疯狂。至于唐柔、包子，初生牛犊，情绪稳定，莫凡更是不把这当回事儿，只是对于有了副本的机会有而满意。一般来说，对此情绪最激烈的应当是陈果来着，不过陈果因为位置就在叶修旁边，之前和叶修说起接下来如何时，就看到叶修拉开 QQ 群就吆喝去了，直接目击全过程的他情绪也挺稳定。 补给一下吧，准备出发吧。 叶修吩咐着。 猎平群山的20人团本。 很快，双方队伍在猎平群山的20人团本叛军先锋营入口处集合了。 人都到了吗？ 叶修看微草这边的角色都不陌生，都是微草战队的悍将。 都到了。 微草战队这边，王不留行站前一步。王杰西和叶修一边对话，一边也在打量着星星战队的这堆人，其中有一些他早见过的旧面孔，也有一些他还陌生的新人。 打前先商量一下奖励怎么分啊？ 按需分吧。 职业需求？ 嗯。 职业撞车呢？ 肉点。材料呢？ 对半。 好吧，就这样。 叶修对这循规蹈矩的分配方式并无异议，但是两人身后的其他人却都在仰慕中。看看，这就是大神气场。这花还没开呢，怎么分战利品倒是已经都先谈好了。 角色怎么分配？ 接下就是团队中每个人需要分担的角色了。 MT, 我们家来吧。 这个当然。 一直情绪很稳定的陈果到这关头还有些激动的不能自已了。打副本啊，而担当 MT 的是谁？是许斌。担任 MT 的角色又是哪个？是独活。荣耀第一骑士啊，想不到居然有机会在他当 MT 的情况下打副本。这。情绪稳定的陈果终于不能保持稳定了。没有兴奋地叫出来，已经是不想给自家队伍跌份而做出的努力了。 治疗呢？ 这次是王杰西先问的。角色的视角也转向了叶修他们这边的小手冰凉这边。眼前这些人，王杰西是把他们当作职业队去看的。职业队的话 ,MT 这种角色倒是不怎么重要，倒是治疗却丝毫马虎不得。在叶秋这队伍中担任治疗这样重要职务的家伙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王杰西很想知道。 治疗你们家也多辛苦吧。 怎么，你们家的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倒是没有，但在微草冠军队的大治疗面前，谦虚一下是必要的嘛。 安文一时再没忍住咳了一下。吹牛也不带这样胡扯的吧，把自己和冠军队的大治疗相比较，但就这样安文一就已经羞愧万分了。王杰西笑了笑，话说成这样他多少也听出来了。星星的治疗大概不是谦虚，应该是水平有所不足吧。 来来，组起来组起来。 叶修这边吆喝着，二十人很快归进了一个团队。 指挥你来。 这一点上王杰西用的是直接安排的口气。 可以啊，那就进门。 进。 王杰西一声令下，微草战队十人立刻进了本，星星这边的也随后跟上。 MT 开怪，治疗看好血，其他人输出。 叶修开始指挥。毕竟是开荒本，除了这话，指挥也说不出什么更多的内容了。荣耀第一骑士当即拿着盾牌冲了上去，其他人也都根据各自的职业特点准备技能。高英杰的穆恩骑着扫把，很精准地飞到了乔一帆的一寸灰旁边。 一帆。 高英杰招呼打得有些不敢确定，虽然他们这边早都听到消息。乔一帆对高英杰也有点歉意，因为自己一声不响地离开，从来没有和这位最好的朋友说过自己的打算。 哎呦，这位小弟很有礼貌啊，主动过来打招呼啊。 包子入侵路过，立刻停下点评了两句。 啊， 高英杰茫然中。 不错不错，我看好你，大胆的上吧，有我掩护你。 包子说。 哦。 高英杰晕头晕脑的应了一声，立刻操纵着穆恩冲上去打怪了，丝毫不敢怠慢。这天才一爆发，连包子看的都有点眼发直了。 喂，好像比我还厉害啊。 包子和一边的乔一帆说着。乔一帆也不知该说什么了。不过还是颇为好友感到自豪。 看起来很容易对付啊，都上都上。王杰西，你不要划水啊，输出打不出来第一，下个本就不带你了。 叶修这时观察着战局说着。微草战队这边一片哗然，什么划水呀、不带你啊之类的词汇，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过会有一天会安到自家队长的身上。 第一骑士稳着点，你不会想人打出 OT 吧？ 叶修又指导许斌。 大治疗，不要只给你们微草的人加血啊， 我们这边还有十条鲜活的生命呢。 说完 MT， 叶修又说治疗去了。 这就是你的指挥啊？ 微草战队的治疗员百青和叶修也不陌生，听到被点名后忍不住回了一句， 实在是没什么值得指挥的地方，不说两句又显得我无所事事，不是？ 的确，青小怪凭这些人的素质根本无需说的太多，但叶修就此吹毛求疵的指挥风格还是让大家完全无法直视了。但是总体来说，副本推进和谐又顺利，两家的人员不说高英杰和乔一帆这样的好友，其他人私下也有交流。 妹子很猛啊， 微草战队的刘小别手速达人一个，现在却是在惊叹唐柔的凶猛。韩嫣柔对于微草来说并不是才认识，第十区刚开始，王杰西带着微草成员找叶秋陪练，双方接触不少，那时候的韩嫣柔还是他们这些职业选手随便虐的一个菜鸟，现在一年不见，进步可说是突飞猛进，让他们这些职业选手都有点胆寒了。 你也很厉害， 唐柔也客气地回应了对方一下。 来，看看谁杀的更多怎么样？ 刘小别说。 好啊， 这个提议正中下怀，唐柔欣然接受。微草战队的萧云也是用战斗法师的选手，现在副本娱乐心思和普通玩家也差不多，也想找个妹子多亲近亲近。同用战斗法师的韩嫣柔本是他首选，结果被刘小别抢了先，心下无奈，换了个目标又凑了上去。 哎，美女节奏不错呀。 凑到小手冰凉一边后，萧云总算找了个机会搭话去了。纯爷们儿，安文义很娴熟的从容回应。 靠， 萧云的战斗法师转头就走了。